来自孟伟婷。那麻烦米6.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这个小时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摄氏度，空气质量呢是严重污染。那明天的最高气温是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摄氏度。那白天晚上呢，都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可以看出来，我们近几天的空气质量其实不是很好的，所以说呢，就像之前提到的，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戴个口罩，做一个初级的防护，或者说呢，多吃一点清肺的食物，尽量的减少空气质量来对我们身体所造成的影响了。来自频率0.5，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送上马迪的一首《南山南》。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未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耗死了他的梦。晚安。 北海北北 欢迎锁定收听 My 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红蜻蜓来自小虎队的一首歌曲，麻烦频率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南京六合公安分局的野山派出所呢，最近接到了市民刘某的报警，称他呢在回野山社区的家中的时候呢，发现本应该坐在摩托车后座的12岁的女儿不见了。那当时呢，这位刘某呢也是跟公安局说，他怀疑孩子是在回家的路上被摩托车给颠掉的，所以说呢，希望民警能够帮帮他。但是呢，当民警在赶往刘某家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刘某打电话来告诉民警说，孩子已经找到了。经了解，原来是这个粗心的刘某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呢，顺便去了一趟卤菜店买了菜，结果在走的时候就忘了叫孩子了，所以就把女儿忘在了买菜的地方。等他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女儿不在后座上。后来呢，这个刘某也是联系上了老板这个之前买卤菜店的那个老板，找到了自己的女儿。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要再三的提醒一下各位家长了，出门如果说带孩子的话呢，一定要保证孩子是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的，保证自己孩子的安全了。麻烦10.5随时最新好音乐送上黄致列的一首《陪我一起做梦》。 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路到最后是收获。朋友，你和我要特别的去期待下一个梦。Oh, yeah. 我们曾经跌跌撞撞，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继续执着，才发现宇宙。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留到最后是收获。小时候努力翻越过的寒冬，陪我做梦要用坚持做更好的我。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

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据外媒报道呢，一位德国的老人几年前呢，在花园当中干活的时候，丢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但是时隔三年之后呢，最近老人又在花园里，在一个萝卜的身上发现了这枚戒指。原来这个戒指在丢失的时候呢，正好套在了一根萝卜中间的位置。那胡萝卜也是在不断的生长，而那个戒指呢，就卡在了上面。所以说呢，也是把那个胡萝卜硬是勒成了一个葫芦形状。好在最终把这个婚戒找回来了，毕竟这个戒指也是注定了两位老人在婚姻当中的一个爱情的一个见证了。麦飞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送上曲婉婷的一首《爱的勇气》。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最给力的类型化音乐电台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蒋宇恒。My FM。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身上的味道，让一切无处可逃，我学会祈祷，忘掉悲伤，爱的勇气在燃烧。我爱的勇气，我一 师傅，土豆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FM 100.5 调好了， 不许切。 MyFM 100.5 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FM 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继续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眼下呢正值贵州侗族群众传统年节童年，所以说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中朝镇枷锁村就摆了万人长桌宴。那这个长桌宴呢也是全长3700米，就餐人数可以达到了10,380人，也是创造了中国最长长桌宴的一个记录，刷新了全国的一个记录了。所以说不同的文化就会有产生出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庆祝文化。 化的一种方式。那这样的一个长桌宴，我想如果说亲临现场的话，应该一眼望不到头了。那继续我们的好音乐，陈坤的一首《月半弯》，接下来的 My Fan My Joy 继续由依然来送上好音乐喽，不要走开，待会见。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 FM DJ 董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欢迎来到 MyFM My Joy。 那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呢，依旧是依然来陪伴各位咯。那近日呢，刘涛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一组欢乐颂的片场照，照片当中呢，他也是和蒋欣坐在地毯上把酒言欢，非常的惬意。那欢乐颂二呢，也现在也是正在非常紧张的筹备拍摄当中。那在第二部当中，人物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感情纠葛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咯。FM 10.5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来听言承旭的一首《我会很爱你》。 初次见面就占据我心中，无数星空只为了你等候，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人生。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 My Fan My Joy， 我是易然。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也是如期播出了。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田馥甄也是靠一首仙气飘飘的《凡人歌》终止了赵俊的讨教之路。那他非常慵懒空灵的声音呢，也是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田馥甄也是挑战了黄龄的神曲《痒》，这首歌太经典了，所以说如何让这一首已经深入人心的神曲又焕发出一个新的面貌呢，也是让田馥甄绞尽脑汁。不过还好黑笔的演唱最终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原来说这首歌也是可以这样唱的。所以有时候这个压力越大的时候呢，反而这个反弹力也是越大的，最终的结果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那也可以看得出田馥甄的唱功也真的是越来越好了。那继续来送上我们的好音乐，来自周兴哲的一首《你好不好》。 为你疯，陪你

秀场 My FM 给你看，摇滚的舞台 My 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 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 FM 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登录 My 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不间断的好音乐，不间断的惊喜 ，MyFM 100.5，不间断的陪伴，值得这个调频。大家好，我是郭静。 MyFM。 OK，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 12月2号的时候呢，李易峰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自己做饭的照片，并且呢还特意说明了在家里拒绝摆拍。那照片当中呢，他呢也是穿着白色的 T 恤衫，戴着眼镜啊，感觉非常的轻松惬意。当时呢在发那条微博的时候呢，正好是晚饭的时间，那李易峰正在准备一道非常接地气的家常菜，叫做西红柿炒鸡蛋。所以说呢，这个年头的偶像也是开始渐渐的走下神坛，来接近广大的粉丝群众了。那这样一张非常普通的家居照啊，这样的一个烧菜的照片呢，瞬间就感觉拉近了和粉丝之间的距离了，感觉接地气了很多了。那接下来这首歌送上 Ella 的一首《真的我》，这里是 MyFM 100.5。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M DJ 董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MyFM 100.5。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 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When all our shadows disappeared, the animals inside came out to play. Went face to face with all our fears, learned our lessons through the tears, made memories we knew would never fade. One day my father,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 He took me in his arms, I heard him say,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wild heart will live for younger days. Think of me if ever you're afraid. He said one day shining stars. He said go venture far beyond the shores, don't forsake this life of yours, I'll guide you ho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One day my father,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 When I was just a kid, I heard him say,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wild heart will live for younger days. Think of me if ever you're afraid. He said one day you'll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so live a life. OK，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是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那12月2号的时候呢，赵丽颖的闺蜜李盼在一直播进行了现场的直播。那赵丽颖呢也是非常积极的互动啊，还反复的向闺蜜喊话点歌说，说唱年轮好听，再唱一次年轮啊，也是力捧闺蜜，毫无偶像包袱。那因为丽颖全程是使用自己个人的微博来进行互动的，所以说呢，在一直播当中的评论呢，也是出现在了李盼的微博评论当中。那之后赵丽颖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赶紧删除了评论。但是仍然呢有很多好事的网友就赶紧截屏留存了下来。那其实啊，年轮呢也是电视剧花千骨的主题曲，而且呢赵丽颖本人也曾经翻唱过。看来这个丽颖对这首歌真的是真爱粉，简直太可爱了。来在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送上 AA 倩跟田亮合唱的一首想你的笑。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我明白你住在我的城堡。 么学得长，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美好。 我都在， 我知道，一点一滴都很重要。想你的笑让我怎么学得长，小小世界不可替代的美好。牵你手， 紧你靠， 明天一定把你画成最美的。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宫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曲。北京时间来到了18:05，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正在为您直播的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那当下华语乐坛最炙手可热的偶像团体，应该就非 TFBOYS 莫属了。那上一个能够被如此公认为国民组合的，我想应该就是 SHE 了。那 SHE 呢，也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算是 SHE 近期合作的一首新歌了，来自《少年班》的主题曲《你曾是少年》。那这首歌呢，也是《少年班》的导演来亲自填的词。那当时呢，SHE 在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特别是在看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也自己被感动到了，所以说呢就答应来演唱这首歌曲。那到底是怎样的歌曲能够让 SHE 动心呢？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你曾是少年》。这里是 MyFM 100.5。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去上层车湖边的经过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

为情所困，来自梁朝伟的一首歌曲。 MyFM 100.5 随时随情好音乐，这里是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那周五过后呢，爸爸去哪儿4的新一期也是如约上线了。那本期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呢，是各大萌娃呢是根据抽到的房间号找到相应的老爸来进行拜师学艺。所以说呢，搞笑担当安吉就跟蔡国庆演起了双簧，那拜田亮为师的考拉呢身段也是非常的灵活，和田亮两个人也是配合玩起了花样滑冰。那跟董力学习接近的庆庆呢，也是一招一式非常的有模有样。那平时在自己老爸面前从来没有展现过的才能呢，反而这次跟其他的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被发掘了出来，所以说他们老爸们呢也是都刮目相看了。那到底本期的节目当中还会有哪些的萌娃和老爸之间的精彩互动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本期的节目去看一下了。麻烦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送上赵永新的一首说过的不算。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天色已渐晚，结束还不晚，就算再泛滥，也是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样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释然，表现的方式贪婪，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这路再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哦，我都不喜欢，怎么能够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在 更别嘘寒问暖。 说过的不算，来自赵永新的一首歌曲 MyFM 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MyJoy， 我是依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张惠妹2003年发行的第11张个人专辑《勇敢》当中的。那这张专辑呢，也可以说是一张相当的具有峨眉个人风格的一张专辑了。无论是音乐作品本身，还是说它整个的造型视觉，都非常的贴合当时那个阶段的峨眉所具有的自我的面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勇敢》。这里是 MyFM 100.5。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支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让自己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FM 零点五，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 Fan My Joy， 我是依然。近日呢，宋佳表演剧照曝光了，那灯光明亮的化妆间里面呢，宋佳也是穿着露肩的红裙，光彩照人。那旁边也是有红酒和鲜花作伴了。那宋佳呢，也是低头弹着柳琴，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宋佳呢其实是从小就学习柳琴的，那这把琴呢也是他的一个私藏之物。我相信学习乐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如果说长期使用一个乐器的话呢，最后总感觉说那个乐器就好像

近期呢，因为蒙面唱将猜猜猜这个节目呢，也是让更多的观众记住了哈哈一笑很倾城，也是又重新认识了郁可唯。那从快乐女生出道到现在呢，郁可唯也是一直在专注地唱着自己的音乐，发了几张专辑之后呢，也开始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演唱风格，有了自己的音乐态度。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演唱起来是非常的有难度的，郁可唯的一首《伤不起》。这里是 MyFM100.5， 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啊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亲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啊奥特莱斯。 My 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好音乐。 就像旧友， 流行音乐就像新朋， 旧友新朋齐聚一堂， 就是 MyFM 100.5的好音乐。 阿姨，我要听喜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北京时间来到了17:07，买 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是买 FM My Joy， 我是依然。从残酷月光到说谎，再到近期的成全浪费，那林宥嘉好像一直在唱非常深沉、很悲伤的情歌。那现在的林宥嘉呢，不用一直在唱别人的爱情故事了，因为前几天的时候呢，他的微博求婚已经成功了，所以说呢，自己的爱情也是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结局了。所以呢，林宥嘉也是打算我觉得林宥嘉这次应该也算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求婚的方式，微博求婚，对不对？当然呢，在这里也是祝福林宥嘉。那继续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林宥嘉的一首《眼色》。 世上的谜语已经被揭开， Shakespeare 的对白不再

句话，想也很勉强。我耐心没了都回头，你自己想想，留恋看一眼，再看你一眼。你看我，我心动，你伸出手，我乐在其中。 Moving to the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音乐化解你我阻碍，爱峰回路转。 Moving to the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这是值得纪念的夜晚，爱你我同在。我穿越人群，加快速度，是想离开，不说一句话，笑也很勉强。我耐心没了都回头，你自己想想，留恋看一眼，再看你一眼。看我，我心动，你伸出手，我乐在其中。 Moving to the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音乐化解你我阻碍，爱风会路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an My Joy， 我是依然。一年一度的韩国音乐盛事2016妈妈颁奖典礼呢，今年也是在香港落幕了。那在颁奖嘉宾方面呢，也是邀请到了多位重量级的韩国演员，当然了，也有刚进军韩国乐坛的鬼鬼吴映洁。那最后呢，甚至邀请到了黎明来颁发大奖。那在成绩方面呢， XO 也是夺得了三项大奖，成为了当晚的大赢家。那 TWICE 以及 BTS 也是紧随其后夺得了两项大奖。那在亚洲最佳亚洲艺人奖方面呢，本届中国地区的获奖者呢，则是由华晨宇来获得。那这样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我想对于喜欢韩流音乐的朋友们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场狂欢了。那在这里也是恭喜各位获奖的各位歌手，一年的努力终于是有收获了。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首 Go Da Go Da 送给你，这里是 MyFM 100.5。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So come on. I wanna go to you, Bob Bar. Me or her? wanna go to go to you. Everybody got to go to go to go to.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go to go to?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Everybody wants to go to somebody. 5.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 Fan My Joy， 我是依然。那输入法公司 Kika 近日也是联手了北京大学以及密歇根大学的教授团队，发布了大数据的报告。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对不同国家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的 emoji， 也就是表情符号啊，来进行了一个行为的调查研究。那这个报告也显示呢，我们微信当中的那个笑哭的这个表情，也是稳居了全球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之首。那我们国内的用户呢，则是比较偏爱呲牙这个表情了，那它呢也是位于我们国内用户的最爱了。那而且呢，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大数据的分析之后呢，发现说在被公认为心情不佳、身体比较倦怠的周一的时候呢， Kika 的输入法当中的表情符号的发送量是达到了顶峰的近3700万。那在放松的休息的周末的时候呢，像是玫瑰啊、爱心啊这样的表情符号呢，则是频频的出现在发送量最多的表情符号的榜单上。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潜意识的东西呢，无形当中原来是蕴藏着规律的，真的还挺神奇的哈。麻烦0.5随时随心好音乐送上张宇的一首《月亮惹的祸》。 为让

绝思念，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 FM My Joy， 我是依然。作为日本2016年度票房冠军，日本本土电影票房总榜第三名，《你的名字》这部电影呢，也是以迅猛的势头继续席卷着其他亚洲国家的电影市场了。那继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引起热映之后呢，《你的名字》在12月2号的时候也是登陆了内地的院线，再次创造了一个票房记录了。那据官方的消息称呢，电影一经上映便连破两项记录，第一个就是零点场报收224万，创造了2016年度二 d 动画电影零点场票房的一个记录，高居进口动画历史的第二名。那首周末的预售呢就破了5500万，也是夺得了年度二 d 电影预售冠军之位了。那不仅是票房成绩不错，而且呢这一部电影的口碑也是在持续的传播当中啊，都是感觉说这部电影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那到底它还会创造更多的票房奇迹吗？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而在 P00.5 随时随机好音乐送上梁博的一首喜剧。 My FM 100.5，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淡的你就该活在阳光里，真爱的人就该抱在怀里，聪明的人总是知道 MyFM 100.5 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FM 100.5. Just nothing I do. You gotta know that you were my first. FM 100.5。 生活